你们根据这把宝剑其实不值钱，但是 老爷您能不能大点声啊，我不太习惯啊。 为了要这把宝剑呢，就得上官府来告，我们就明白了其中的良苦用心，也就明白为什么200,000两家子都给你，一分不给孩子，给孩子你们就得陷害孩子致死，老人真是不容易呀，才留下这口宝剑给孩子。别看人没了，宝剑是干什么用的？宝剑是防身用的，真就防了这孩子的身了。我问问，侵吞200,000财产应该判多少年呢？ 启禀老爷，侵吞200,000财产应该10年。 好，判你们两个10年有期徒刑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你们俩下去，刁杰，你也先退堂，把100,000银子归还于你。对了， 20万 把这200,000家财一半归还于你。对了，把这把宝剑留下，我跟这捕快啊，还当乐器接着玩的。 哎呀，列位看官，所谓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这个刁百万精明一辈子，为了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遗产，也算是用尽了心思。这正是百万家产都眼红，女儿不孝而懵懂，撒手人寰刘青峰，知县巧断太英明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。 下谈谈，老人孤独和女女家做多大不是呀， 一辈子不容易就住个团团圆圆， 肩膀哭泣，问自己